手笔，怎敢惊动你？来联通营业厅，马上办理。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大井桥到大瓦窑桥车多，机场高速出京方向三元桥到北高桥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每十年歌坛就会迎来一波变革，那当下呢是流行的是男团女团热。2018年4月份，一帮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 9% 九子火了，凭借偶像练习生这个节目，很多新秀获得了惊人的流量。在歌迷的期盼之下， 9% 岁末推出了专辑 To the Noise。 首先我们听到的是这样一首主打歌《创新者》。 程序无法套用公式，怪自定游戏模式不再被深刻时。快拿出武器 ，You better call the， 我带你 be free。潮流淹没潮流 ，Round and round again， 我会证明我无限的可能。 自由穿梭，极限压力，身体摆脱地心引力。没规则是我们独有规。A new generation burning with the fire and determination burning with the fire na na na na na 着傍晚就旅行，想和你寻找蓝色瀑布， 像偶像剧的剧情，在大部分的场景淋着漂泊大衣做疯狂的事情，也许已经不流行创意，也没多新意， 可我的这颗真心是喜欢你、哦、 Girl 要怎么样的表白能至少几率失败，还可以牵着手看海。骄傲遇见你的自信瞬间垮掉，失去了我自己， 像偶像剧的剧情，在大部分的场景 淋着瓢泼大雨做疯狂的事情，也许已经不流行创意，也没多新意， 可我的这颗真心是喜欢你、哦、 Girl 要怎么样的表白能减少几率失败，还可以牵着手看。 是来自于 TFBOYS 的《喜欢你》。当年 TFBOYS 现象是引发了不小的讨论，对九零后来说，还没有从非主流的热议当中缓过神来，大家已经把目光集中在了零零后身上了。而以未成年身份出道的 TFBOYS 虽然现在年龄尚小，但是已经成为歌坛的前辈了。一支团体走红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赶得太早赶得太晚都容易错失良机。2006年，泰和漫田当时准备做男团的时候，内地的市场其实还是一片空白。虽然 MIC 男团出道便是潮流风格，但是相比较现在当时的 Hip Hop 电子风格，不太受大众的接受。后来队长王浩做客中歌榜的时候，自己也坦言有一点怀才不遇、生不逢时的感觉。不过 MIC 几年前的风格放下，当下来听也非常新潮。我们就来听2011年他们发表的《非常》。21世纪。 你看我爱他，我摸一次他就会 grow。 吧，我是 Ludacris， 如果有那就 Ludacris， 赚钱我最 lucrative， 如果你不知道我就是 that kid。 没有别的什么怀疑，非常21世纪，心头是个电脑机，不需要心脏起不起，跟着我中国制造，世界围着我在绕，相机对着我在照， I turn this motherfucker前面快走 oh, oh, oh, oh, oh, 快跟我走，全世界放在你的手 oh, oh, DDYMP3 走，如果你不知道明天在你面前，快看着你面前走，勇敢对着明天，因为到了明天你是自己的英雄， 还是走到了终点，失去颜色的世界像陷入了冬天，两颗破碎的心我应该拿什么拯救，孤独的夜自己要学会如何承受， 事到如今我却又舍不得这样放弃，每当夜幕来临的时候又把你想起，我离不开你就好像我离不开氧气，让我怎么去忘记， 是来自南征北战 NZBZ 的不说永远。本周他们的唱首歌排在第35位，在盛行花样美男的男团当中， 南征北战，难得身上有一股阳刚之气。他们坚持着音乐品质，而这一年当中发行了近十首单曲，也是发片速度非常快的一支内地组合了。接下来依然是一组在榜的男团 BBT Mr. 2，本周排在第22位。因为王子异进入到 9% BBT 开启了三人模式， BBT 也是通过练习生机制出道的，经历严苛的淘汰机制，最终确定为四人。他们刚刚成立几天便去参加了偶像练习生，和100名选手是相互切磋学习。在全新 EP 当中，三个人也有自己的创作。接下来这首《伦敦雨季》就是他们三人合力完成的。 在破碎伦敦雨中，你我的旅行，雨水冲刷的过去在礼貌经历，并且音符能感受到一切，腼腆丢色就听到痛的去，让广场都无语。 I feel the rain， 行走在双层巴士的穿梭之间，把错过了你的眼神不敢松懈。 Yeah yeah，现的每一个角落，梦里有的故事情节才发生过，都在眼前。于是总是去奔跑，落在了黑色摇摆雨刷，就算要我为你倒转了时差，事实的肯定会在。 I'm just feeling the rain， I'm just feeling the rain， I'm just feeling the rain。想不如做退缩，该记存在过绚烂。 Hey， Google Green， 美丽又拒绝的只是不想留下一点点遗憾和迁就。哎，所以这放肆的让雨滴传说在乌云中流星般飞过，而音乐加速尽情的飞舞，释放后的自己才能到达。我说过我要到终点，请你别阻挡我实现。 什么？ 这是本周排在第39位 BBF 的旋转陀螺。 BBF 比 BBT 早出道一年，相比较 BBT 的潮流风格，他们则主打传统曲风。相比较多年之前呢，如今男团是呈现了百花齐放的景象，大部分是以唱跳风格为主。今年靠创造101被更多人关注的王一博便是男团 UNIQ 成员之一。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他们这首 My Special。 怎样的速度才能追赶上我的梦，在绚烂的烟火里藏着我的秘密。 崭新的一天又来临，我却还停在原地，告诉自己不要畏惧，只要能在一起。 在白天加黑夜，还是在无法入眠的凌晨，脑海中都是你和跟你在一起的画面。现在你就是 my special， 不管别人怎么说，给你安全感带你飞，梦想总要实现的一天。 在同样的时间做了个同样的梦，你又出现在我眼前，魔法再次实现。 在白天在黑夜，还是在无法入眠的凌晨，脑海中都是你和跟你在一起的话。 梦想总要实现的一天，梦想再不远。

Beijing Music Radio。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在上半段我们分享了近几年歌坛新进的男团，接下来我们将会出场的是女团了。内地女团的选秀已经进入到3.0时代，创造101真人秀加上网综的模式，也刷新了大家对女团的新的认识了。火箭少女101这首卡路里不仅是火遍网络，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哈，它也成为广场舞的新宠了。 深呼吸，蒸发烟头，有请你平凡压力化成疾，不达目的不。 风流出城北京，海风总是微信，像是写的宫廷，维系表面和平。弹起落条琴，有影的诗人不会懂我的心，陪着谈爱情，一念之差会要了你的命。两笔纸上的书信，面具下藏着意义，几个三十的宿命，远远家看着星星，千家夜幕下航行，爱下心能在边境，是了谈中老套剧情。阿里嘎，你如影随形，就在疯狂的山谷江边，无愧你夺回荣耀的权柄，让王朝复兴。阿里嘎，我永不独行，在那道光景浮生追里，回首身边还有你，多好的事情，身边还有你，多好的事情。身不由己，共筑美好宿命，我愿意和你把面具抛弃，自由的呼吸，追逐着蜻蜓。也许早已注定，我们只是约定，大时代的背景，被冷脆的淡定，只为寥寥几笔，却把灵魂唤醒。抛下路踏青，有影的诗人只留下了背影，不管这爱情哪个声音推翻命运天平，古藤包正在翻译，书本会展示宫廷，家里热心的墨镜看得见更多星星，朝着新大陆航行，我也不存在边境，一切总会焕然一新。阿里嘎，你如影随形，就在风光的山谷江边，无愧你放下荣耀的权柄， 那不勒斯的黎明，这首歌来自一支退伍庞大的 SNH48。 养成式如今已经是席卷内地流行组合，从早期的整齐划一到突出成员个性，如今已经进入到二次元的时代，养成式大家已经并不陌生，从出道公演发歌选拔淘汰全程都有歌迷参与其中，使得养成式更像是一个音乐校园，所以他们的成员动不动就上百人。相比较 SNH48 这种立足剧场，蜜蜂少女队诞生背景则是电视真人秀。接下来我们就来听由他们演唱的这首《一起跳舞吧》。 闪烁

回归线到热带沙滩，跟候鸟一起探险，路过天边用彩虹的弧线做一幅秋千，时光剧院到梦的房间是我的主题公园，一片树叶飘进青春变成了时间， 眨一眨眼满足就要出现， 转一个圈抱住黄金眼， 生命之神 童话故事我主演， 也许平凡 当时几年半 没有麻烦， 送给自己一样 早点 深深 是来自于1931组合的《我看见》。今年偶像练习生创造101带火了男团女团，那通过节目发现国内的男团女团是上百家，歌坛能够完全消化这么大体量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找到自身特色以及核心的盈利模式才可以是团体生存下来的王道了。 前天我会看见，努力加油一点一点，明天等我精彩表现，幸福的泪会圆我能看见，种下希望收获心愿，生命永远新鲜快乐每一天。 这个响声我们听到的是男团女团，接下来一段时间一定是大浪淘沙的过程了，谁能坚持到最后谁便是赢家。这个时段最后我们听到的是出道17年依然在线的 Twins 这首《莫斯科没有眼泪》。下个小时歌手周蕙将会做客中歌榜，我们稍后见。 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想感受东北的冬天，来长白山鲁能圣地，滑雪度假、特色酒店、主题商街随你所选，预定咨询电话400-8786-3-5。 百万瓶品质大净琉璃河湿地天然氧吧直送，均价14000元每瓶。琉璃河畔博越山80-130平2-4居全龄户型，畅享京城纯熟配套。热线813705-05。 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桌房字2014D048号。 真香警告：深秋11月，北京 SKP 周年庆开始啦！满千返百、10倍积分、满额有惊喜等更多活动到店发现，看好你的钱包，盯紧你的余额。11月15至25日，朝阳区大望桥北京 SKP。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了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厦门音乐广播、山西文艺广播、青岛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体育广播、郑州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海口音乐广播、镇江文艺广播、翡翠963、淄博人民广播电台926音乐广播、南京音乐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台州音乐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复刻美好年华，重温花样年华，时隔五年再度发片，空灵美声再度演绎60至80年代中文经典。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 歌手周蕙携专辑《不被遗忘的时光》做客中国歌曲排行榜，再唱《被遗忘的时光》，只为不被遗忘的时光 浮现在我的脑海。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那此刻坐在我对面的就是周蕙，我们掌声欢迎。 Hello, 耿化你好，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们好，好久不见。 这一次带来专辑叫做《不被遗忘的时光》。虽然名字绕了一个小弯，但是呢大家也是比较容易理解当中的含义哈。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真的是灵感是在生活当中无时不刻会突然间冒出来的，在某个偶然的瞬间它就冒出来了。那一次是因为妈妈说她想要听费玉清小哥的演唱会，那我当然就是孝心嘛，肯定要陪她一起去。去到现场我非常的惊讶也很感动，我没有想到说，哎，全场的歌迷朋友多数都是子女带着父母亲一起去看演唱会，这个画面是非常动人的。所以那天费玉清小哥的演唱会，我跟妈妈一起去看了这样子一场演唱会之后，给了我一个灵感，就是我期盼我的歌迷朋友听到这张专辑，他们很喜欢之外，也可以推荐给他们的爸妈，你们就有了共通的语言。对。 就是可以跟父母有了一个共同的话题。 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专辑当中收录的是60年代到80年代的歌曲。 对对对， 首先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被遗忘的时光》，也是来中歌榜打榜，然后也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 谢谢。 是先有这首歌还是先有这个专辑的名字呢？ 先有这首歌。然后我觉得企划团队也是非常用心，然后就像你说绕了个弯，其实很容易理解这张专辑到底要跟大家诉说些什么。 好，我们就先来听周蕙版本的《被遗忘的时光》。 好。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生出我心坎，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现在我的脑海，那缓缓飘落的小雨，不停地打在我窗，只有那沉默是的回想过去，是谁在敲打我窗？ 我们听到的是被遗忘的时光，我们也发现专辑当中其实你也演唱了不同歌手，这些歌手每一位都是非常有特色的。 对， 其实你对声线如何是不挑的，可以感觉啊， 因为歌曲可以重编啊、重新的编曲之后我可以赋予它新的生命。我有时候跟一些朋友们开玩笑，我说其实你也可以把这十首经典的歌曲当成小样来听，只是说很不凑巧的这个小样可能全天下的人都听过，被大家已经有既定印象了，但你要重新颠覆它的时候就要凭本事。对， 所以选择苏芮这首心痛的感觉的理由是什么呢？ 第一，当然我很喜欢这首歌曲，然后我也有把握在现在读懂了这些歌词之后，因为人生的历练不一样了，你再看这些很简单的文字，它背后有一些含义的，它总是有它的画面在里面。那第二点，我本来就是非常喜欢苏芮姐，她的演唱功力也好啊，她的舞台魅力也好。那第三点，我们有私交啊，对，她真的是一个非常疼爱我的前辈，所以我觉得当你要选出这十大女歌手的时候，怎么能够缺少她呢？但我觉得我运气很好，我身边总是有一些长辈前辈们带领着我勇敢地往前走 啊，所以他也是你人生的也算是一个导师和一个好朋友了。 对，对。 是什么留住了我的眼泪？是天上的星星，还是霓虹灯？有一次要和爱情。 星星还是你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周蕙翻唱自苏芮的《心痛的感觉》。除了词曲唱之外，温奕哲的编曲也是非常吸引人的。 对，核心的中心宗旨就是告诉自己说，这整张专辑当原曲它带给你的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不能够让它跑掉啊。 那个，让它感动，原本的感觉得在。 对，我觉得过往我们听过很多版本不同的翻唱歌曲。他们常常都为了改而改。我最害怕遇到很多这种只是为了玩音乐，但是你不去顾他歌词在说什么。于是明明一首很抒情或很悲伤的歌曲，却被你改成了一个 bossa nova， 或者是被你改成了一个摇滚。只是为了改而改，我觉得有点失去意义。可是这些金曲之所以可以被流传下来，是因为它够感人。所以我希望那个感人的部分，不管是开心的还是伤心的还是欢乐的，都可以保留它原本的样貌。 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很经典的，叫做 爱 你在心口难开。这首歌跟你之间有什么故事呢？ 我觉得小朋友那个时候，我应该是幼儿园的时期吧，在这首歌诞生的时候，我对他的印象是来自于我童年的时期。 所以其实这张专辑的跨度很大。 对啊， 一个是可以跟自己的父母辈的长辈他们来听，还有自己的回忆，还有小朋友，因为小朋友确实是听到节奏感很强的歌就会跟着跳舞。 我真的很期待这张专辑，就是大家不要给他一个既定印象说，哎，它就是老歌。 对， 然后我觉得应该先打开你的心房跟打开你的耳朵，先去听听看。然后我期盼的是我的歌迷朋友们，他们喜欢也可以推荐给他们的父母亲听，然后小朋友也可以听，因为节奏欢快的歌曲真的小朋友会很喜欢。对。哦哦耶耶，爱你在心口难开，我不知些什么？哦哦，爱你在心口难开。哦哦耶耶，一天见不到你来，就好像身边少了什么。哦哦，爱你在心口难开。你可知道？ 的这首《爱你在心口难开》原唱是帽子歌后凤飞飞。 对， 那刚才我们听到的版本是今天做客中歌榜的周蕙。这首歌也来自于他的全新专辑《不被遗忘的时光》。就是你在反反复复听这张专辑之后啊，你自己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我觉得挑战自我这件事情很重要。当然因为唱歌唱那么久了，你也常常收到不同的 挑战， 嗯， 但我觉得自己想要去挑战的东西是有一个自己设定的标准， 嗯， 然后你要去跨越它。那我觉得唱全新的作品，嗯，你说难也好，可是因为没有前人可以比较，所以你高兴怎么唱怎么唱，只要它不难听就好了。但新的这张专辑作品，因为已经有前辈们在前面已经唱了，而且把它唱成经典了， 嗯， 你要去跨越它，我觉得更难。那常常在车上我自己听的时候就觉得，哎，我好像办到了，而且自己做的还不错。对， 好，在上半段我们听到了周蕙这张专辑《不被遗忘的时光》当中四首歌曲。广告转身回来之后，我们将会继续和周蕙来听她的音乐，聊她的人生，我们稍后见。 也许现在的你日子过得并不如意，也许现在的你有着自己的天地，虽然曾经断断续续有你的消息，可是在梦里已经找不到你，轻狂已撑过去，我的世界里早已不再有你，梦不到你，梦不到你，从不曾怪你恨你埋怨过你，虽然我也曾经哭泣，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也曾有人问起我们过去的爱情，也曾偶然想起那一段甜蜜的记忆，在我心里年少轻狂已我的世界里早已不再有。

时隔五年再度发片，空灵美声再度演绎60至80年代中文经典。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 歌手周蕙携专辑《不被遗忘的时光》做客中国歌曲排行榜，再唱《被遗忘的时光》，只为不被遗忘的时光 浮现在我的脑海。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那今天做客中国榜的是永远不会被大家遗忘的好声音周蕙，我们掌声欢迎。 谢谢。 Hello 大家好。 出道20年，第10张专辑，这一张不被遗忘的时光，通过这么多好听的歌曲来再现经典，10首歌，10位前辈的作品，他们都有着自己鲜明的个人的声音的风格。在重新诠释这些歌曲的时候，你会觉得哪一位和你反差是比较大的？哪一位和你是真的是很贴合的呢？ 我觉得反差大的多数都是来自于快歌。 嗯， 因为过往我自己的个人专辑里头，其实唱快歌的次数不多，可能占整张专辑的10%也不高。 对， 然后拍 MV 也多数都是挑抒情歌曲来拍，所以大家对我的既定印象就是轻轻柔柔的。 嗯 嗯，私底下的我是活泼健谈的。 嗯， 对，所以我很喜欢唱快歌，也喜欢听快歌，让自己觉得很放松。所以我觉得这张专辑里面应该给大家的亮点反而会是在快歌上面。因为不同的歌曲，我们给了它不同的音乐元素，包括节奏的变化，可能从所谓的拉丁舞曲啊，还有一些有点像 disco 的节奏在里面啊，还甚至有雷鬼，这也是我第一次尝试的感觉。那你说声音属性最像的，我想应该是千言万语，邓丽君小姐吧。 啊，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一首周蕙翻唱自邓丽君的《千言万语》。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不知道为了什么， 刚才我们听到的也是周蕙翻唱自邓丽君的千言万语。 对， 此刻周蕙做客中歌榜，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她的全新专辑《不被遗忘的时光》，十首歌当中唯一的一首合唱歌，是和 Masca 带来的《今天不回家》。 是， 怎样的契机可以和 Masca 来合作？ 哇，这个也真的是没想到。但到最后一刻天外飞来一笔，我们突然间有了一个灵感，好像应该要找一个男生进来对唱，但这个人物到底是谁？那我觉得华语歌坛里头现在说唱的歌手也非常多， 对， 但刚好这首编曲，我们的这个编曲人把它编成了雷鬼的感觉。 哦，那必须得 Masca 了。 对，他刚好算是在唱雷鬼这一个项目里头算是一把交椅了。 对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选他就算是不二人选咯。 而且他私底下也很可爱，他上节目的时候就是跟他访谈当中，其实也会觉得哦，他跟他的那个外形其实 有反差， 对，反差很大， 他其实很羞涩， 对， 有点害羞的，然后明明就是看起来很高大很雄壮威武的一个男生，然后留了一头卷卷头，但其实你跟他说完说话的时候他是非常腼腆的。 是的。所以其实歌手他们都会有自己的不同面， 对， 就包括我们之前可能对周蕙的既定印象，就像周蕙自己说的一样，安静的唱情歌，很甜很美的嗓音， 对， 但是其实快歌你也是 可以驾驭的， 很钟情的， 对。 今天不会许多困难，还是有些事情让你觉得遗憾，追逐梦想却独自奋战，夜深人静开始觉得孤单，一天又有一个新的挑战面对，假装自己 OK Every day， 别想太多，还是听我的 Reggae，没有家里电话，不会笑着的避风港，但你却忘了他。彷徨的你，其实不用那么害怕，你的家永远会倾听你心里的话。回家吧，家别离世的你，回家吧，拥抱家的甜蜜，听着我的 reggae， 我正在回家，我正在回家。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今天不回家》是一首很久远的老歌了，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一首广为传唱的经典之作，来自于陈秋霞的《偶然》。周蕙这次演绎，我们可以听到淡淡的爵士味道。 对，我也没想到自己可以唱爵士，虽然我非常着迷于爵士，我常常在家里面或者是准备化妆出门的时候，我都会听一些爵士乐，让自己 感觉那个心理心态刚好可以舒缓， 对对， 然后让自己很平静很淡定的去迎接每一天，我觉得是很好的。包括回到家我也会用这样子的音乐，好像一个仪式一样的，就回到家再把自己舒缓一下， 有点像那个按摩放松心灵的那一个步骤。 没错没错，所以我常常我自己唱完偶然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适合晚上卸下疲惫的身躯泡个澡，然后点个精油蜡烛香氛疗愈一下自己，这首歌就很适合在一个这样子的氛围里头去聆听它。 你说的太对了，这首歌特别适合在晚上播出。 对， 因为我们的节目刚好是在晚上播嘛，所以我们在放周蕙的这首偶然的时候感觉非常的就是暗夜妖娆，很魅惑。 对，我希望大家可以心灵得到舒缓，可以舒压。 对，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压抑，无需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压抑，无需欢喜，在转瞬间消灭。 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周蕙翻唱的偶然，周蕙也非常喜欢这首歌，因为曲序是在专辑当中排第一首的， 而且是我们整张专辑开录的第一首歌，然后整张专辑的定调也是从它开始的。我觉得这张专辑在收歌的过程里头，除了我的回忆之外，也就是我看到歌词的美好。你看偶然这些字啊，你小的时候看每个字你都认得，可是你其实不太懂它背后的含义是什么。 对对， 你真的是要长大了，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你才发现说哇， 那个遗失的遗憾跟美好，嗯嗯，然后当你回首去望的时候，就觉得哎，它也就是你生命中的一部分，嗯，其实也没有什么好遗憾的。但我们也因为这样子的歌曲，会去提醒自己说，我们应该把握当下，嗯，然后把自己活得更好，嗯 嗯。我刚才周慧这番话，我突然感觉到时光的魅力，嗯，就是你用音乐、用专辑来记录了。从三十年代到你现在的2018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跨度。 对， 而且再回到这张专辑的名称《不被遗忘的时光》， 对， 真的是心生感动。因为时光、时间对人的，这种力量真的是太巨大了，没有人能够抗拒。 尤其是音乐， 对， 你常常听到一首歌，哎，我好像在某一年的哪一天，还是在哪个年纪的时候听过这首歌， 没错，瞬间就到那里了， 对，你就穿越了，嗯，所以我很喜欢做音乐，跟用音乐来跟大家交朋友也是这样子 啊。今天我真的非常的开心和享受，跟随周慧来重温60年代到80年代的经典歌曲，嗯，而且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周慧的这个版本， 对， 我也希望，我也相信这个版本之后也是经典。 谢谢谢谢， 今天非常感谢周慧做客中歌榜， 谢谢耿化， 记住这张专辑《不被遗忘的时光》，嗯，也期待不久的将来可以继续碰到你。 好， 好，再会， 拜拜。 再看我一眼，再看我一眼，别急着说再见。让我的留恋，让我的留恋，是你的梦更甜。你今夜说过的话，我会把它当作心愿。我对你说过的话，我会把它当作誓言。再看我一眼，再看我一眼，别急着说再见。让我的微笑，让我的轻轻，是你的梦更甜。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要到去哪里，没关系，这一刻要随意，什么全都不用理，麻烦都随他去。睁开眼一瞬间，看到蓝色的海平面，想要定格时间，画面留在这个夏天，现在起只需要让自己任性。